呢，好，继续从侦查的内容下去哈，就是你们可能就有关黄朝一老师的比较独特的意见哦，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单元做思考啦。就是可能有很多同学都认为说，那个松正啊、主体如果考出来到底要问 PP？ 其实坦白说，如果特别考这个概念的话，应该也是黄朝一老师。好，所以如果真的考出来的话，那你大方的去做这样子的意见的论述跟评论，我想这应该算是 OK 的啦。好，然后那如果说是对于这种检察官是侦查主体没有意见的老师，哈，就像是吕玉老师，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意见。然后那这样的话，我想他也不会特别去考这种题目。好，然后那为什么九十三年律师的这个考题可以就是可以知道是黄朝一老师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九十二年台北大学法研究所考试，他考类似的考题，当然没有一模一样啦，好，就没有逐字不漏一模一样，就说类似的概念已经在前一年的法研所考过了。好，在这边的话就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个题目其实就是黄朝一老师的概念。好，在这边的话，这个只是要先特别提醒同学留意一下哈，因为我们很难去预估说有哪一些考科哪些老师会出，哪些老师铁定不会出哈，我们只能够尽量的哦，把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全部都一起学习。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好，那在第六页最下面哈，检察官在起诉以后，他可不可以继续侦查？好，在这边的话，因为最特别的是哦，因为检察官他有双重的面向，第一个检察官他是侦查官，然后第二个检察官他是控诉官。好，在这边的话，他起诉了以后呢，程序的主体就变成是法官，而不是检察官，一样是当事人。好，在这边的话呢，他除了可以请求调证据，也可以提出证据，并且他有证明的义务，他就是单纯的是一个原告。好，那但是呢，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说检察官请求调证据，在这边的话，吴雄老师他有特别意见，他会认为说检察官请求调证据，前提是他可能自己查不到的。那如果说他自己发公文查得到的话，他可能自己还是要去负担党的举证责任，而不是要推给检察官要而是推给法院来做澄清义务。好，在这边的话呢，好，可能特别留意一下。那当然，如果检察官他现在在司法程序中，在法院审判中，他需要有人来决定要不要对被告做强制处分，那这个时候还是要交给法院决定哦。就是你不能说，哎，检察官他不是有强制处分权？我们说，如果在审判中的话，那他什么都没有了。好，在这边的话，在第七页这边特别留意哈，如果说是要对被告基本权干预的话呢，哈，起诉以后还想要搜索羁押等等的话，好，那这些都是要由法院来做决定。好，在这边的话，其实搜索羁押是本来就是法院决定的哈。那如果说像传唤呐，好，通知啊，哈，那这些也都是要由法院来做决定，而不是他自己还可以在台上传票来。好，那我们来看侦查的原因。我们在这边哦，侦查原则上来讲，我们讲的是侦查的开始跟侦查的终结。那可能很多人都问我说，啊，那侦查中间过程嘞？侦查中间过程就是强制处分跟证据。好，所以像这些过程的内容，其实不论侦查还是一审还是二审还是三审都一样的话，其实我们之前都学过了哈，因为我们的课程现在已经渐渐进入到尾声了。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要赶快把程序把它run熟最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侦查开始的原因是侦查法定原则。侦查法定原则规范在我们刑诉法228条，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课本第七页这边，检察官因为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形式知有犯罪嫌疑就可以开始侦查，所以其实开始侦查的门槛高不高？一点都不高。知道有犯罪嫌疑就查，你不用说什么确定犯罪嫌疑啊，那什么主论犯罪嫌疑重大都不用，你只要知道有案件就查。好，那你说那要怎么知道有案件？包含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形式，告诉是有告诉权提的告诉，告发者是第三人或是公务员依职务提起告发，自首则是被告自首，犯罪什么人自首。那你说那其他形式嘞？这又是一个概括规定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所谓的知有犯罪嫌疑可以开始侦查，非常广。真的是很广。那什么叫做知有其他情那个其他情是知有犯罪嫌疑？就是像我们地检署会有一个单位在做简报分案，然后他那个工作在干嘛？那个工作就是天天看报章杂志。你说啊，不是所有公务员都这样吗？没有。就是公务员原则上来讲，工作不是看报章杂志啊，只是说如果你事情做完，你要看一下，好像也不会有人特别阻止你嘛，哈，因为你是公务员。那但是呢，有什么样的工作这么好康的？就是跟你讲说，天天看《一周刊》《苹果日报》这种的，就是哦，在我们地检署有一个单位叫分案室，然后呢，他必须要透过看到一些媒体记者消息新闻，然后他要来主动简报来做分案。就假设说，今天你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梧桐女尸，躺在她的出租的套房里头。你们说，哦，昨天有尸体，今天也有。好，就是假设有梧桐女尸，然后就躺在她出租的套房里。然后呢，她出租的套房哦，就是案发地点位于在西门町那边。好，那假设说没有人来报案呢，就没有人报案。啊啊，然后呢， 媒体，只是因为有邻居来说，哦，好像有恶臭啊，然后后来你看到有个东西是这样去拍。那请问，如果没有人办案的话，那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样的让它水落石出？到底要知道怎么，就是你要知道说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死亡，然后是自杀还是他杀？那无头自杀比较难了哈。啊，然后呢？啊，然后他杀又是谁来杀？这不是要有人去查吗？对不对？所以你会说，那如果他是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人去帮他报案的话，那这样怎么办？就是没有人是告诉人，啊，也没有人这么积极的去提告他。啊，杀他的那个把他头砍下来的也没去自首，哦，就是帮他做出草的那个人没有帮他自首。然后呢，啊，这个案子我不知道了呢，可不可以侦查？你是台北地检署，你会办这案子？可以啊，辖区在我们台北地检署里啊，就在西门町啊，啊，不就是在那个台北地检署旁边？对，就在他们，就在我们台北地检署辖区范围内。所以我们看到报章杂志有人在说啊，这个地方有个尸体了，我们就可以简报纸分案。可是一定要有专门一个人来做这件事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人，就是专门就是工作就看报章杂志，不看还读之类，对不对？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他看啊，那不看的话就是逮人自首。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很多同学都问我说，那到底谁可以做这个工作？我之前也是，到底这个工作要怎么考进去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大家律师都不要干了哈，赶快去想那个工作怎么考进去。然后后来是有人说，好像有些地检署的是那个啦。这样子讲完，大家想不到就考都不考，就是有的地检署是给政风室来做办那个简报方案的啦，哦，所以就是可能有的是政风人员啦，但是可能这个要看每个地检署他们自己的作业那个作业的业务分配啦，哦，这个话我就不保证啦，哦，但是讲完后到时候考到政风，兴冲冲的司法官不去做，跑去做政风，然后就说啊，我的工作怎么不是看报章杂志，那你就哭了，哦，所以。问清楚了，啊，当然你如果全部都考，全部都上榜的话很好啦，哈，那个慢慢思索自己喜欢做什么。好，所以这个其他形式就很广啦，所以只要知道有案件就可以开始侦查。好，那刑说法228条，它告诉我们了发动侦查的门槛。所以发动侦查的门槛，你看他说在我们下面的那个位阶里面，它是最低的，它的门槛是最低的，因为只有犯罪嫌疑就可以发动侦查，这个门槛当然不用太高。然后如果说是强制处分的要求，像是要有重大犯罪嫌疑是次高，起诉的话要有主任犯罪嫌疑。什么叫主任犯罪嫌疑？依照我们的那个实务跟学说的意见，是说必须要到达有罪判决的高度可能性。所以什么叫做有罪判决高度可能性？超过轻症程度一半一半，你觉得他有犯罪机会？一半的话，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对他发动251条起诉的终结侦查处分。那什么情况你可以判他有罪？必须要100%的毫无合理怀疑的确信，你一丁点怀疑都没有哈，就是你要100%的认定他有罪。你如果99%认为他有罪，1%认为他无罪，你还是要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这我们制度上是这样子写的，好，那但是先情上，你们说99%认定他有罪，就该写有罪了，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说制度上我们讲的毫无合理怀疑者，就是说你必须要到达确信他犯罪的有罪新证，你才可以判他有罪，所以这个门槛铁定是最高的，好，然后那这边100%毫无合理怀疑的有罪确信，哦，在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看我下面有附76年4986号判定，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个？那看这个是要那个。啊，那看这个门槛，啊，是会考吗？就是很多同学，就是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来上补习班，重点就是要知道会不会考嘛。那原则上来讲，哦，门槛它如果考出来的机会，哦，是没有特别高。但是呢，哦，有一年考试就曾经考过门槛，所以请你们看一下，哦，在我附在题目附在哪？95年司法官的考题。请各位看看74页最下面这一题，74页最下面这一题，好，请各位看一下我们课本74页最下面这一题。好，他说哦，是分析下列问题。第一个，228条开始侦查犯罪嫌疑，什么叫做犯罪嫌疑？然后呢，今天我们收到案子有他的案件跟真实案件，在诉讼法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好，然后呢，他又说，那今天很多犯罪嫌疑，像是76条、101条、251条的犯罪嫌疑有何不同？他其实就在考你门槛的问题。好，就你看到说，今天他这个题目有两大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真实案件跟他的案件。好，那何谓真实案件，何谓他实案件？这个我们之前不是讲，哎，啊，还没讲，是等一下才要讲的哈。稍后等一下中间再拿会讲。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跳过，就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进入到真实案件跟他实案件。真实案件跟他实案件在95年司法官考出来，其实很多人都很诧异， 就是吓到，一个条文都没有。那这个都是实务上的概念，这个对实务上来讲很重要。好、哦，然后所以在第一小题，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正在念它三件，第二个它就是叫你比较各个门槛，对不对？它问你说什么那个开始侦查的门槛，然后76条那个具体的门槛，101条羁押的门槛，251条起诉的门槛。那当然，它这个门槛你会翻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好、哦，所以它这个门槛你就赶快拍下来。好、哦、啊，然后那。在这边的话，你看第二小题，它还是针对门槛再问一遍，它问你说羁押的门槛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跟有罪的门槛有不同，对不对？你看第二小题，它问你羁押跟有罪的门槛，那不就是回来我们课本第七页，羁押门槛在第二格，啊，有罪门槛在最后面最高的那个，毫无另外一个有罪缺陷。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们可能针对这个门槛哦，还是要去比较一下啦。哦，那现在当然听懂了，对你来讲，应该如果再考出来，你应该也会论述，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在第八页这边，好，那侦查的原则，好，发动侦查、开始侦查、无视法定原则，就是必须要有228条的法律规定才可以发动侦查。那当然，因为其中一个法律规定是一个概览规定，所以感觉就是超广的。那终结侦查呢？哦，有法定原则，也有便宜原则，就是我们让检察官拥有裁量权。这个在第一回有讲过，我们等一下会再花很多时间来帮各位同学做最后的整理。好，那如果违背了侦查法定原则呢？在第八页这边，这时候可能就有构成滥权罪、处处罚罪哦。好，这时候就是针对刑法125条，就有可能有滥权罪、处罚罪。这个就是我昨天跟各位同学报告的哈，就是你们刑法金正道老师半夜不让我睡觉，一直要跟我讲说要把一甲子的功力传给我啊，然后希望我能够在类似像佛经注音一样的印给大家，就类似像这种概念。他说哈，就是我必须要。忠实的说，这是他的著作权哈。他说他希望我代替那个代替他跟大家说一下。你说刑法刑诉怎么结合考？像这个就是其中一种类型嘛。他给你一个故事，检察官违反了侦查法定原则去发动侦查，请问这个案例怎么处理？你说哦，违反侦查法定原则，然后所以这个侦查其实是不合法的。然后呢？实体法的部分也有啊。有滥权罪、处罚罪啊，对不对？好，那滥权罪、处罚罪还包含什么？好，滥用职权逮捕羁押，然后意图举供施以强迫胁迫，然后明知无罪你还为了要给他送数罪处罚，好，或是明知有罪人你故意不给他送数罪处罚，这个都叫做滥权罪、处罚。没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都是滥权罪、处罚哦。那你要去想哦，今天我们刑法刑诉的整合题，可能有些同学下下礼拜就要去考了。如果像这种整合题，你要能够去反映到说，它涉及的有刑法125条，也同时涉及了它违反侦查的法定原则。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请各位同学都要留意一下哈、哦，这个就是刑法刑诉的整合题，这个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出题的形式。好、哦，就是形式就有可能类似这样子，那你们要留意哦。好，那我们再看侦查的进行。好，在第八页这边，好，侦查进行不论何种侦查行为，都应该考量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哈，就是总的概念啊，就是检察官要对被告有利不利，以律予以注意啊，还有告知义务啊，还有一些调查证据的流程都要遵守。好，那我们侦查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侦查不公开，审判是公开原则，规定在法院组织法，虽然说不叫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在法院组织法，但是侦查不公开。可是写在我们刑诉法里了，侦查不公开呢？写在我们刑诉法245条，它包含程序不公开跟内容不公开。为什么程序不公开？要弄什么罪推定呢？因为你今天在侦查的时候你就公开，那不是给这个未审先犯吗？对不对？哦，你想看侦查都还不见得有起诉，然后这个人就被人家指点，就说哎呀，那个好像杀人啊什么的，其实最后搞不好人不是他杀的，然后这时候也会妨碍到他名誉啊。好、哦，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程序不公开，内容不公开，其实目的就是要为。就是要落实无罪推定原则，要保护被告，保护相关人士。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嘛，在第九页，第三点。好，就是目的不是有三个，保护被告，保护相关人士。其实最主要原因在第三点，刚刚还没讲，是要维护检警的咨询优势。维护检警咨询优势，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侦查一旦公开的话，检察官要做什么事情，被告马上就知道。那这样的话，检察官。一去一定都扑空啊，查无所获啊！下个礼拜的廉政英雄就要演类似这样的桥段，因为我看到预告，就是那个男主角林正英，他怀疑另外一个男主角姚元浩把资讯泄露给警方，然后所以呢，他要的就是录音带某皮啊。哦，那你想看，如果不公开，就跟维护检警资讯 天，我们刚刚讲很抽象，我们讲个食物个案好了。其实像我们昨天讲过的那个搞鬼案件，就是南非提供搞鬼案件，那个李泰安事件。那李泰安事件为什么那么红？你会说啊，像这种公共危险，好像也是第一宗啊，比他更可怕的杀人放火案件也多的是。那为什么他一直怎么好像可以炒很多年啊？然后每次司法也有个进度，新闻新闻就一直报。在这部分的话，因为他当时哈，他这个案子在几年前，当时办案有个很大的瓶颈，就是说好奇怪哦，每次检警要去他们家查证据资料，仿佛他们家好像都有女巫附身一样，都可以把我们要的证据资料全部都藏起来，反正你一去永远是扑空。你会觉得很奇怪，你已经把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弄得密不透风了，怎么会扑空呢？就是今天检察官他如果要办案，他当然没有那么白痴，今天办案然后还发个那个公函去给被告讲说，请你明天在家里，而且要把什么证据准备给我，因为我明天要去收了，不会嘛？你一定要是出其不意的要去突破他啊，就觉得很奇怪，我已经很出其不意了，我已经口风很紧了，然后所有的团队们，吼，不论检方还是警方，所有的团队们，大家都已经口风已经完全都没有，都已经没有任何漏风哦，好，就是最有些人可能很那种，就是门牙掉了有点漏风，没有，都检查过了，整个办案的团队门牙都在，大家都没有漏风，那真的很奇怪，那为什么今天他们家好像就是好像未卜先知一样，我要什么永远都找不到什么，可是我知道应该有。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后来哈，就是后来，然后因为这个案子新闻媒体搞得很大，然后来之后，最后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新闻媒体他们有访问到，就是我不是说那个犯案的不是什么李泰安啊、李双全他们兄弟，然后他们的爸爸叫李聚宝，你说哪个聚宝？聚宝儿子聚宝，全家名字都要讨喜。好，只是说社交中案件一点都不开心嘛，哦，就是就要拍到李聚宝，然后呢？然后那个新闻媒体就是去找他爸，就说，那个李老先生想要知道一下哈，你知道李泰安那个事件，当时泰安休息站居然变成是一个观光景点，这实在是太扯了，这我实在是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要特别去观泰安那边拍照。然后我有一次我刚好那个就是要去南部台铭啊，然后途中经过泰安休息站，那时候还没高铁，途中经过泰安休息站，居然还有客户问我说，那律师，那你要在这边休息一下观光一下吗？我说不用，不是要继续往南开庭吗？我说泰安休息站怎么好观光的，真是的，就是那时候很红啊。然后呢，后来之后那个李聚宝李老先生就跟媒体讲说，因为我借东风，我说哎，就搞哈，说自己是诸葛亮哈。那时候诸葛亮还没复出，我很铁定他讲的不是那个诸葛亮，他讲的是诸葛亮。这借东风不是诸葛亮吗？就是扇子，那个就是那个，就羽扇纶巾扇一扇，然后灵光乍现，什么想法都来了，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诸葛亮。然后呢，他说他借东风，然后那个新闻媒体就说啊，愿闻其详，借什么东风啊？哦，听起来很玄啊，对不对？就是感觉好像是在《三国志》才能够看到的场景。没想到李老先生你有此等的功夫哦。然后后来多久之后，他们就会说，那东风是哪儿借的？打哪借的？然后后来那个李老先生就说，不就是各位你们吗？他就指着新闻媒体，他们说啊，我们哦每天都会看报纸，每天都写我们家新闻啊，报纸都会写说现在检方要来查什么，我们当然就是借你们这个东风。然后后来到检察官到那个新闻媒体采访到这样的结果以后，整个傻眼了，想说我们整个所有的检警团队密不透风，居然坏在记者那边，坏在报章杂志那边，因为报纸天天都有啊，人家天天看报纸，你知道吗？啊，天天看报纸，然后今天检察官要什么，然后调了哪些人马，人家记者就大概知道，因为你知道会有一群人是司法记者，他会跟院检的或是或跟警方关系很好啊，他们如果不好的话，他们怎么能够在第一时间跟着采访呢？哎，就是关系太好了，结果你让他知道以后，他就写出来了。好，然后后来之后，等到后来翻到原来他们家是借这种很鸟的东风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检察官他后来就下令，就说以后我们检警所有的资讯绝对不可以透露给媒体，然后后来才比较好收证到了。就是要不然中间曾经在一段时间几乎都无法破案，就是你要的证据一去都没有，好奇怪。然后后来反而坏在媒体，所以你要知道以后哦，各位你们如果考上司法官哦，成也媒体，坏也媒体。什么叫成也媒体？你如果做一件好的事情，媒体可以把你捧上天，然后你做一件事情能够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媒体也能够把你推下去哦。就是你当成也媒体，坏也媒体。那当然你会说我还以为老师你刚才讲的说坏也媒体，只是说他把我拍得很丑。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了。哦，就是我们有一些同学就是明明长得就是很帅很漂亮啊，那媒体就是反 反正就是龟把他丑化了，然后反正就是他平常都是脸色气色很好的，就是我那天痘痘特多，然后还给他痘痘放大特写，然后片子也给他修一下，然后他就给他登上去，好，所以这也没听，外也没听，你说当时是因为他给你登很丑的照片，那当然有可能。所以以后啊，如果说媒体要跟你们要照片，你与其要躲躲藏藏让他追着你去偷拍啊，然后拍了一张长得不怎么好的照片，你不如就自己提供一张。所以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达官提供结婚时的沙龙照，然后呢看到报纸啊，怎么好像这个就是穿得非常的正式的一张照片哦啊，然后做得很端正，就是他有提供啊，就是提供，那其实提供也不是什么不好啦，人家既然都是要采访你，铁定要跟了，你做两个选择嘛，一个就是追着给他拍啊，啊可是你知道你在奔跑的时候有的时候脸会有点扭曲，然后他给你拍，给你登上去，那你就不如自己拿一张大头照，或是一张比较好看的照片给他。那当然不要太失真哦，就如昨天一样，你只认你拿那个老旧照片，你同事会笑你啊。我同事说你现在是长这样吗？哦，提供这种照片非常的不诚实哦。好，那所以啊，其实为什么我们这行不公开，其实最主要就是要维护简体资讯优势了。好，那讲那么多其实目的就要彰显这个概念。可是你在如果在一些法院做考试作答的时候，记得哦，说保护被告，然后保护相关人的隐私，哈，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目的。好，只是说实务上最需要的就是要维护简体资讯优势。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哈，第四点，侦查不公开，它不是盖括的排除被告或辩方的权利，所以侦查不公开它没有限制律师。你们可以接着看245条第二项。好，245条第一项说侦查原则上不公开。245条第二项说，被告不分罪嫌疑人、辩护人可以在检察官、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讯问被告犯罪嫌疑人时，在场并得陈述意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原则上侦查是不公开。好，那但是呢，我们有没有限制到辩护人？没有。啊，辩护人是可以在场陈述意见的，所以辩护人对他而言，原则上是可以在场并得陈述意见。那你们说啊，那这样子看起来律师只能够在场跟陈述意见而已？的确是。所以你可能想说，哎，辩护不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吗？可是这样子刑事法规定哦，因为毕竟侦查是关起门来的，能够让你在场跟陈述意见，已经算是给你一个很优渥的一个，就一个待遇了啦。要不然的话，人家还是可以把你轰出去了。好，就是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其实他给辩护人这样的权利已经算是优渥。那当然，可能各位同学以后你如果要从事辩护人的职务工作的话，如果说你想当律师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对我而言不够啊，对不对？你只是让我坐在后面听，让我陈述意见，我这样不够。所以的确也有一派的老师认为说，既然辩护人他在侦查中，他也是被告辩护人的角色，那应该要给他多一点的权限，好像什么请求调证据权啊等等的。好，就是也有老师做这样评论，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看过有一年律师的考题，就是请求调查证据，结果被检察官驳掉，结果检察官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写了辩护人有在场跟陈述意见权，然后感觉民事其一排除其他，就感觉做这两个权利别都没有，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漏洞。那难道律师不可以帮被告申请调查证据吗？好，感觉也该要行才对啊。好，好，然后呢，那在这边245条第二项我念完了没？还没有念完哦，有没有翻回的弹书？他说，代表室主任在场，保安回家经理有一面伪造变造证据，勾串共犯证人或妨碍他的名誉之余，或行为不当，足以影响侦查证据，可以限制或禁止之。所以原则不限制禁止，例外可以限制或禁止之。这规定在245条第二项的弹书，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翻到。其实，在侦查不公开，哈，这是原则。它的例外的例外，就负负得正，你知道吗？好，负负得正，它又回归这个原则，它又回归这个不公开的原则了。好，例外的例外，它又回归侦查不公开的那个原则，就是你今天对律师也就限制或禁止之。那当然，这个限制禁止，你不能够漫无目的的，哈，你必须要符合这几个要件啊。哦，就是你们要符合第一个要件，哈，就是在场，哈，会妨碍国家机密，哈，就是妨碍国家机密，哦。然后呢，在场会有勾串共犯证人，然后那个就是使证据有晦暗的危险。 啊，还有就是律师在场哈，会妨碍他人名誉啊，就是为了他人名誉着想，所以律师不要在场会比较好。然后第四个就是律师的在场哈，会足以影响侦查秩序。那当然，什么叫足以影响侦查秩序？这个就要个案认定了。好，在这边的话呢，如果是律师考试的话，哦，这个概念倒是已经考过很多次了，哦，就是他就讲说，今天原上律师在侦查中是有在场跟实际意见权，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律师行为不检点，或妨碍国家机密，或者说他会那个勾串过犯被告啊，哦，啊然后那个伪造变证据啊，哦，或者说律师在场哦，会对他有名誉的毁损，或者说今天这个律师哦是来乱的，好，哦，那这时候我们是可以限制或禁止的啦。好，那针对这个弹书哈，各位同学，麻烦哦，这个弹书已经把它又回归了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了，对不对？就是例外的例外，负负得正又回归原则了。所以哦，像林宇小沙认为说哦，这个是过于宽了，哦，失之过宽，这规范这么笼统，哦，那这样的话，那感觉好，就是今天如果检察官如果有心要把律师轰出去，他随便按一个罪名，律师就会被他轰出去了。哦，所以就有老师写手评论，就是说应该要删除这个弹书了。不过这是一个评论呢。啊，如果就条文技术性操作来讲的话，只要律师符合这四种情形之一，律师是没有权利在场的。好，所以你们来看第四点，我这边有三个星号哈。然后第一个星号就是今天有老师的 comment 是说这个弹书的禁止过于笼统，然后你要相信会比较好，于是只认为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哈，我们说律师他可以在场跟陈述意见，那他可不可以杂技询问要点？可以。那我想特别附赠给你们，是因为呢，我有个学姐，她发生过一个血淋淋的惨痛案件。就是我有个学姐，她那时候在念法研所的时候，那时候她已经在职业当律师了。然后呢，她就有一次上课来的时候呢，两眼泛红。我们说你哭过了吗？她就这样，然后这样又哭过，然后话都就哽咽这样。然后我们说怎么了？她说我刚从外面回来。好，就是那个哭哭哽咽的声音，声音很细，这样就是很低啦，哈，就是因为很难过。我说柯文婷，啊，是当时很欠你律师公费吗？哦，真的怎么哭了呢？他说不是，检察官骂我。我说好大胆啊，敢冒天唬人，哪个检察官烂人？然后我就那时候念法律所一定都是这样子的血气方刚，哦，那时候年纪还没有现在这么老，哦，就是总是觉得说对呀，啊，凭什么骂律师啊？哦，很生气啊，哦，然后呢，然后我学姐就说，因为他开侦查庭。然后侦查庭的长相跟法庭不一样，法庭因为是法庭公开，所以那个位置都排好好的，那个位置看起来都很正常。侦查庭呢，就是检察官坐这里，然后书记官坐这里，好啊，然后下面当然也还会有一些那个一些行政的位置啊，然后可能有法警啊，好，然后呢，然后这边会有个栅栏，好，这边有个栅栏，然后被告会在这里。你说啊，律师嘞，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课桌椅，然后就是叫律师。披着毛毛坐在这里，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就坐在这里。不过这样子我们也接受嘛，对不对？因为刑事诉讼法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在场跟陈述意见权，其实我们的席次不重要，对不对？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桌子，只能够让我那个看一下卷宗，看一下东西，这样子能够让我摆个东西，这样就好了。然后呢，我觉得他就说哈，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检察官一直在讯问他的当事人嘛，他辩护人啊，检察官一直在讯问他的当事人，然后呢有很多问题哈，他觉得应该还要再用答辩状再补充。可是你老大听未忘啊！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所有的课本纸笔都收起来，这三个小时你们都听的，一个字都不准写，那你们说哦会忘哎，对不对？会忘啊！然后所以我的学姐呢，她就是那时候拿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然后还拿出一支笔，哦，就是很可爱的一支，上面还有毛茸茸的那种羽毛那种笔，哦，看起来超娘的那种笔，不过还好，反正女生本来就娘。然后呢，对啊，女生会怕人家说娘吗？不会啦，哦，这种男生才会被人家说娘。哦，就是会很神奇的啊，女生不会啊，哦，本来就是那样。然后来之后，就有时候他就缓缓的哈，拿出了纸笔，这样想说，哎，抄一下这样子，很可爱的动作，抄一下的。然后来之后，讲完就说做什么？然后他想说，啊，是骂他还是我？感觉好像讲话是看着我这样。然后他就说，啊，等等，都吓一跳吧。就讲完说做什么？然后就啊，然后来就讲完说，谁叫你抄的？收起来，很大声哦。哦，就是又后来我学姐后来。那个情绪平复以后，他就演一遍给我们看，他就说讲，他就说收起来干什么？那个谁叫你抄的都收起来。然后因为整个吓傻了啊，好，然后来他就跟讲完讲说啊会忘记呀，啊， 蒋万就说，哪一个条文跟你讲说允许你抄的？自己当律师犯下刑事诉讼法，你怎么在场陈述意见？有说你可以抄？然后后来多久之后，就是他那时候还在挣扎，好说，可是感觉抄没有什么不对啊，哦，然后就很挣扎，你知道吗？那到底现在该怎么办？结果那蒋万很凶的，居然对他说：“你不收起来的话，我要说你影响侦查秩序，你要走滚出去哦。”就这样跟他讲哦。然后就想说，他那时候可能还是想说，我到底是要用走的，还是用滚的出去吧？好了，就蒋万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叫做是影响侦查秩序，我叫你说你不收起来，你给我滚出去。”然后后来多久之后，我说：“那你怎么办？”他就说：“我就哭了。”他就说：“我就哭了。”怎么那么凶？哦，就很奇怪那个假官，然后我就跟学姐讲说：“学姐，你不知道法务有个函吗？律师可以杂技询问要点。”他说：“有吗？有这个函？”我说：“你就算不知道这个函，被羞辱了这么久，来过来把这个函念熟。哦”所以从来就不一个信号给你哈，未来你如果当律师，记得只要在不违反诈不公开的原则底下，其实是以法务部他内部早在83年就有允许辩护人可以在在场杂技讯问要点。虽然条文只跟你讲说律师只有在场跟陈述意见权，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很多权利你都没有，可是你抄个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呢？是没有吗？好，所以这是可以被允许的。好，所以条文哦特别跟你讲说律师可以在场跟陈述意见，明示其一会让人家误会，排除其他，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啦。好，那当然你如果要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要求跟请求，的确讲话有可能不准，你只抄个东西有什么不准的。好，然后后来我就跟学姐讲说你白哭了，然后我就跟学姐讲说，来 我们把这公文调出来，你下次开庭呈报上去羞辱回去，对不对？呈报上去我回去，你上次给我抄是不是叫我滚出去？好，太过分了。就是你要知道，那个门关起来，有些检官如果当天如果他荷尔蒙失调，真的会情绪比较不好一点。好，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想一下，说他到底这样子的要求有没有道理啊？当然，如果他的要求有道理，就是假设说你今天如果在侦查厅面听 MP3， 然后还在开始，就还在开始少女时代，等等等，然后你还开始哼哼唱唱唱起来，那当然人家是可以把你轰出去的啦。哦，那如果说你只是杂技一下讯问要点，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啊。哦，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能够被接受的。好，然后呢，这个我们刑事诉讼法在31条的第四项有争辩侦查中的强制辩护。好，只说侦查中的强制辩护比审判中的类型少。审判中的强制辩护有最新本期3点上有期徒刑、高等法院管辖地产案件被告知能将无法为人陈述。然后侦查中的强制辩护就在我第9页到13行这边，被告只有因为知能将无法为人陈述，这个时候才有强制辩护的规定。好，不过很明显的，我们现在侦查中也是有强制辩护权的概念。好，不会说因为是侦查就没有强制辩护。好，然后第10页第5点这边哈，侦查中讯问被告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要将日期处所要通知辩护人，人家要请律师，你要通知他的律师来啊。哦，然后呢第6点哦，在这边的话哈，你来看哦，检察官、检事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辩护人、当事代人或其他侦查秩序依法执行职务的人员哦，不论是律师好，还是说是当事人哈，还是说是检察官、检事官、警察哈，只要是你能够办理这个案件，按你知悉这个案件的事项。除非有依法令或维护公共利益或保护法权有必要者外，不得公开揭露侦查中执行职务知情之事项。这规定在刑诉法245条第3项。245条第3项说哈，原则你在侦查中哈，你有保密，好不揭露的义那个义务，好不揭露知情事项的义务。然后呢，在例外的时候，你如果揭露也不违法哦。哪些例外？第一个，依法令；第二个，维护公共利益；第三个，保护合法权益。如果有这三种情形之一的话，其实揭露是不违法的。如果有三种情形之一的话，揭露是没有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就是245条条文写的细细琐琐的哦，所以你可能自己要把一些要件能够去做一下理解，因为你 们现在的考试哈，一定都是实例题的考试，他如果有给你类似的讯息，你要知道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好，如果说他给你的讯息有为了像什么保护公共利益啊、合法权益啊，或者说法律有规定说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公开揭露的，那这样的话，他因此去揭露侦查中所知悉的事项，这时候他并没有任何的疏失跟违误。好，你可能要把它变成实例题去想。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哦，那第十页这边犯罪现场的处置，哦，检察官开始侦查，哦，那在这边可以封锁犯罪现场为及时勘查，哦，然后侦查辅助机关，哦，也应该要适时的回报，哦，那犯罪现场的保存包含拉封锁线，我想你们拉那个封锁线，哦，其实很有技巧的，就是就有一条黄色的线，啊，有些人我就想说啊，那个反正一封就把它封，就把它封得宽一点，我跟你讲，这个。啊，结果你封到不需要封的路段，人家还会怪你说你干嘛把那个封起来，哦，所以你只要把那个你需要那一块封起来最好了。而且你封得太宽，哦，大家也都一直挤，啊，那条线就会内缩，哦，因为大家都一直在看热闹，哦，所以你就好好的去封那条线就好了，哦，就是你把该封的地方封封，你不用把它整个就是整区都封起来，哦，就是你会发现说你只要把你需要的那个犯案现场把它封起来，这样就好了。那当然啊，多数封锁线也不是你在拉的啦，只不过你会画一个范围啦，你会画的范围就稍微要拉多广，然后辅助机关他们会协助你。然后呢，讯问相关的规定，第一个传唤讯问，哦，就是假装被单当中传唤被告，然后被告无章旅游不到场可以去提，哦，然后实际上非有必要不得先行传讯被告，为什么？怕打草惊蛇，对不对？就是在第十页最后一行，哦，非有必要不得先行传讯被告，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怕打草惊蛇。然后被告的讯问呢，哦，就是有几个要件，哦，像人别讯问啊，然后还要对他进行告知义务啊，然后也要让他有辩明的机会啊，哦，然后他如果要对质的话也应该让他有对质权啊，讯问的态度要恳切啊，哦，所以总是要核准法条规定嘛，哦，然后今天你讯问总是要记名笔录啊，哦，然后你在讯问的过程要全程的录音或录影，在我们现在，哦，多数地检署的讯问已经都是全程录影嘞，我发现到，哦，现在都全程录影，它不会只有录音，哦，那现在都有全程录音，所以其实科技设备这是蛮先进的。所以如果说有被告以后争执你的讯问是违法讯问，然后说我是检察官，哦，用那个什么强迫胁迫利诱恫吓的方法，哦，然后这时候他就可以把整个录影带调出来，就说你看吧，我一直笑眯眯的，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个全程录影大概是保护各位，哦，全程保护各位。好，然后还有就是夜间讯问禁止例外，在这边侦查当然有适用到。好，然后呢，今天对证人鉴定人的讯问，哦，讯问证人鉴定人，哦，如果被告在场的话也可以让被告诘问，哦，那当然如果被告问得很不适当的话呢，哦，那当然检察官也可以去做制止的动作了，哦，这个哎，这个到第十二页，哦，这样第十二页。好，那所谓的诘问就是说反正今天被告什么问题他就可以直接发问。好啊，那有关于被害人的讯问，好，就是今天你去问被害人的话，可以由他白蛋人配偶啊，他的亲属陪同在场。其实有很多被害人是需要社工的。那这时候，那你会说，那个社工可不可以进来？我是建议啦，你看个案，如果说是像那一种未成年的那一种男女被性侵的案件，你最好是让社工进来。说真的，因为那些被性侵的被害人，你去问他，他如果当场嗲起来了，你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哎，重点是他是被害人哦，对不对？你还不能对他凶，你对他凶，这个也是很怪哈，因为他本身已经被害人了，所以最好是你在适当情况下社工人进来。那当然前提是这些人进来是不会影响到侦查不公开啦，就是最主要是这些人进来不会影响到侦查不公开。要包括有很多很特殊类型的案件，你如果不让那个社工进来，你根本就无法做任何的讯问啦，就是有些问题一问又敏感啊，然后他的情绪又无法平复，然后这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毕竟你没有心理智商的专业啊。所以以后哈，其实你们考上以后，你们应该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学一些心理学，好像审判心理学啊，哈，然后或者是说一些人格特质的那样子的一些书籍，因为我觉得那个会有助于你办案啊。要不然的话，你只是会刑事诉讼法，条文很好啊，啊了不起是个麻将，可是不见得你能够妥适的去梳理个案上每一种不同的需求，因为每种不同的被告或是不同的被害人，一定都有不同的讯问技巧跟手法，你要能够切中他的心情，你要能够问到你要的，哦，那在这边问这个技巧其实程度很高，所以你们考上其实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哦，就是要赶快把考试考过，因为我觉得最痛苦最无聊的就是准备国考啊。有什么事比这还无聊？一定就这件事最无聊。那这件事情既然那么无聊，那就不要拖太久， 啊，怎么样才够不要拖太久？就是你现在要很认真，你如果不够认真的话，那只会一年拖一年啊。这种考试，你说不认真要上也是不容易啊，尤其司法官考试，你看像我们下下礼拜就要上场了，只录取70个，这不是很难吗？对，只录取70个哎、欸，那你想看，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当法官、检察官的话，这70个你要如何突破重围，成为这优秀的前1到70名？好，所以你会慢慢到说，其实这种考试你不认真，铁定不太可能快速达到。所以你如果想赶快解脱这种重重的业障，好，有些人在念的时候就说，我一定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要不然这辈子我怎么念到法律系？好，你不要这样想，好，这是一种福报，好啊，只说考试是很痛苦啦，好，那考试那么痛苦，就赶快通过就好了。就是你要够努力才能够赶快通过啊，好、啊，要够努力才能够赶快通过，然后通过了以后，其实你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学习。那当然，你后续的实务学习跟磨练一定会比念书有趣，铁定的，好、哦，这是一定的。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哦，侦查的协助跟移转，这个你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因为国家考试其实很少特别考这个，不过你们也要大概知道哦。好、哦，今天如果不是在我们检方辖区的话，你也可以移送到该管辖区的检察官。好、哦，假如说今天不是我们北检办的，是市检办的，那你可以移到市检去啊。哦。然后呢，那个检察总长、检察长也有职务收取权、职务移转权。不过这是在法院组织法第64条，所以这个各位同学你们倒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熟悉它。好，然后侦查停止在第12页第6点。好，侦查停止啊，犯罪是否成立或是刑法应否免除，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断，假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终结前停止侦查。好，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先等一下民事嘛，好，就很像说今天有人被告通奸。然后他民事有个官司在打，确认婚姻关系不存在，那是不是那我们就先等一下，看他确认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再看有无通奸嘛？因为如果婚姻关系不存在，那就没有通奸吗？如果婚姻关系存在的话，那我们再看看说他有没有在婚姻关系程序中与配偶以外的与配偶以外之第三人为就是为性交行为嘛？好，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这时候你就要先停止侦查。好，然后我们来看侦查的终结。哎、欸、啊，还没站到同学91页这边还有啊，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这个91页律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啊，你们先看一下题目。好，91年律师考题哦，这个题目有一点点的长，但是这个题目呢，你要先知道说谁是做什么事情，谁是谁。好，所以我先。只是说刚好用到245条啊。91年律师考题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几乎所有重点都在考245条，侦查公开跟律政之间的问题。好，那、啊、你先把你看到题目的图形画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课程已经到19堂了哦，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应该要能够学会的看着题目，然后就把他们的关系图画出来。不要有个很坏的习惯，你想说我全部题目看完了，我再看第二遍，哦，因为你如果第一遍能够把图形画出来，你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去分析了，哦，因为除非说你下笔很快啦，否则有些人写字很慢的，他光分析都那么久，然后都没时间写答案，哦，所以在这边的话，你自己在边看题目的时候，你就边把他们的关系图画出来，因为这个人很多，这个题目人很多。他说以驾驶砂石车，不知何故从后追撞甲所骑的机车，导致甲摔倒受伤死亡。所以现在有一个甲是被害人，他死了，然后他的成年大哥丙是告诉人，对不对？委任律师提起告诉，请哪个律师？律师丁，然后去告谁？当然是去告乙啦。好，撞死他弟弟的乙。好，所以这个乙是被告。然后呢，这个被告哦，他也请了一个律师，叫做戊，来帮他辩护。检察官在侦讯乙的时候，戊在场，戊请由检察官传讯乙的助手跟证明乙无过失，所以他的要求是传唤跟。好，然后检察官表示说我会查啦，会查，但是都没查，然后没查也不告诉他为什么不查。然后呢，丁知道检察官要讯问乙，他说他要在场，他的目的就是请求在场。他说刑诉法不是说我有在场跟陈述意见权利吗？哦，他请求在场。好，但是检察官也不理他，检察官也不给他在场，所以他们两个请求完全都不被满足。 然后呢，后来丁发现到检察官跟乙的老板有资金往来，然后他就是认为检察官执行职务有偏颇，他就申请检察官回避，不成功以后呢，就跟媒体讲，检察官跟乙的老板有不正常往来的事实，不正常资金往来事实，还有他不让丁在场是为了要袒护乙，就是跟媒体放话了。好，请问第一个，今天检察官对丁跟对吴正好程序合法性？对丁对吴，这个题目很明确嘛，就是跟你讲说他们两个愿望都没有满足，到底有没有违法？第一个，丁主张什么？丁主张请求在场，对不对？这个题目最大的关键在哪里？两个律师分别是什么人？告诉人的律师叫做告诉代理人，被告的律师叫做辩护人，所以你要先把人搞清楚。丁说我要在场，检察官就说我没有一定要给你在场。好，那你说那张检察官不是违反245条第二项吗？请你看一下245条第二项，能够在场陈述意见的人叫做什么？叫做辩护人。所以今天245条第二项是辩护人可以主张有在场陈述意见权。今天丁是律师，可是遗憾的他不是辩护人，因为他是被告的辩护人，所以今天检察官不让他在场似无违法，似乎没有违法。好，就是丁为告诉代理人，我们简称告代，好，非辩护人。好，所以检察官似乎不违法。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评论啦，就是说啊，那这样是不是也要让告代理人在场陈述意见权？可是条文就没有这么写啊，条文没这么写，似乎检察官这么做没有违法。然后第二个误，误主张说什么？误说我想传唤根来。那下面你来啦，我们刚刚也讲啦，245条第二项告诉你说辩护人有什么权利，你就承接刚刚辩护人有什么权利。第一个，辩护人有在场；第二个，辩护人有陈述意见权。现在我们也让误在场了，也让误陈述意见了，我们有要他意见那么多吗？然后条文就是说没有，他请求传唤证据不在限制所列，所以在这边的话误请求传唤证据，好，就是检察官未予误申请传唤证据，就是误的申请他也并没有去准许，所以他也就没有掉了，传唤证人，看起来也是似乎违法，因为条文又没有说律师有调证据权，律师申请调证据权条文又没讲，所以这边的话似乎违法。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我建议你们也可以做一个评论，就是说申请调证据权这个当然是诉讼防御权的一种，这个是你想想看，如果说我是被告的律师，你去想人家干嘛请我，你知道侦查中请律师是最花钱的，为什么？律师就在坐在后面啊，就这样啊，就坐在那个很像客座椅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按你收费你还不能少给哦，因为律师一定会跟你那个收全额的，可是他做的事情很少，你看他只有坐在后面在场，然后最后的时候他帮你整理一下你的意见，然后他什么权利都没有，然后你还要再花几万块请他来打官司，那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你若在那个被告法律权的立场，我干嘛去花钱请律师，只是坐在后面看我有没有被刑求，对不对？就感觉好像律师的功能只是保护他不要被刑求，对不对？因为有个律师坐后面，然后感觉他就比较不会被骂这样子而已啊。可是那这样律师的功能不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律师应该能够协助他要去做防御的工作，你若不让律师帮他申请调好证据，那今天他要怎么行使防御权啊？你还是被告自己讲啊，现在就是被告不会少请律师啊，他自己什么都会，他干嘛还请律师？好，在这边的话呢，这个倒是可以做批评啊。这个有关误的部分是有老师在文章有批评过的。所以这个你们是可以做这样的评论。如果站在被告防御权的立场，申请调查证据为什么不给律师？只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条文就是民事在场跟陈述意见就排除别的概念了。所以你要到你看像这样的题目，它就有可能考出实例题出来。然后这是90年律师考题是考这样，因为90年律师考题是考比较复杂，然后类似概念题目96年律师又再考一遍， 好，就是像这种辩护人的一些权利义务概念，很喜欢考在律师考试里。好，然后那第二个呢，他请你依照行政法说明丁揭露侦查事项的合法性。好，我们刚刚也是写在这个位置嘛，依照245条第三项。好，我们说侦查不公开不得揭露。你今天哈、丁律师是因为执行告诉代理人业务才能够进去到侦查庭的，那你应该要尊重不得揭露义务的这样子的规范要求，除非因为我们刚刚讲的245条第三项用依法令啊维护公共利益或是保护合法权益，这是本文啊，这是范书，除非你有依法令维护公共利益。跟保护合法权益，否则的话你不应该揭露。那如果你有符合这三种其中一个的话，那这时候揭露就 OK。所以你可能要去函社去看一下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麻烦就在说，他这样子写，我也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公共利益、保护法权益。那题目要跟你讲说什么？他认为有不正常资金往来，然后是为了谈物以，可是。这是合法权益吗？这个铁定没有依法令嘛，对不对？如果今天题目你要去函申的题目，这题目看起来是没有依法令。那今天检察官跟当事人不正常资金往来有没有公共利益？我觉得这个题目可能哦，重点就是让你写到这里，然后答案会变很开放式的。你如果要加油添醋写的，就啊，检察官行为不检点啊，好、哦、啊，然后还因此侵害到被告的权益啊，然后真的是为了袒护被告，那你的答案就会变成是弹书，就变成揭露这件事项不违法啊。如果你认为啊，人家检察官有没有资金往来，这个丁他怎么能够确定哈、哦？他只是认为说他有资金往来，然后那你怎么知道这叫不正常？然后还有就是说，今天这个检察官人家就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去做这些动作，他也并没有为了特别保护被告，所以也没有影响到被告合法权益，那似乎你也可以认为说他不构成这三个，然后让你要回归原则侦查不公开不得揭露的义务，然后他如果不得揭露而揭露的话，就会变违法。我觉得这个题目可能写到后来，那答案一定是两派都有人。因为他题目并没有设计得很完整，坦白说他没有写得很清楚。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可能应该是你写到这里、哦、原则例外答案就应该出来了啦、哦、然后成绩也应该就出来了啦，倒是你评价，你知道这个大前提，你去评价这个题目，可能老师就不太管你结论，因为像这种题目感觉是蛮主观的、欸，好，像这种题目感觉是蛮主观的，所以你们重点是要写到240条第三项，所以看这个题目的重点是什么？这个题目的重点是240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以一整题在考你245条，然后题目还出那么长，好，所以像这种考题就是还蛮典型的，就是那种比较灵活式的考题，它也是不怕你抄条文呐、啊，啊，重点是你要能够抄得到，然后你要抄得好，好，那我们侦查开始会有这几个重点，好，看完以后呢，我们来看14页侦查终结。好，我们来看侦查终结、今天如果有起诉书或不起诉书，一经对外公告就会产生终结侦查的效力。那终结侦查呢是采相对法定原则。什么叫相对法定原则？就是我们有法定原则也有便宜原则。好，那有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我犯人不明可不可以终结侦查？我们说不行呢，因为你连起诉书不起诉书本书要写谁都不知道，那这时候你就不能随便结案。那如果你知道是谁，只是他逃亡、他通气、所在不明呢？没关系，你还是可以直接提起公诉，顶多只是送达的问题嘛，你还是可以起诉啊。好，那黄少爷老师他认为说，我们原则上应该是法定为主，便宜为辅，因为有法律规定当然是法律规定为主。但是实务上呢，我们的便宜原则有一个叫做缓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的量太大了，在实务上太多案子是被缓起诉处分，所以如果有缓起诉处分的话，感觉你从实务的量数量来看，案件数量来看，好像是以便宜原则为主，以法定原则为辅。好，这是黄少爷老师针对这个制度得出来的心得啦。好，然后我们来看今天哦，侦查的终结有几个结论。包含起诉、不起诉跟缓起诉，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讲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嘛，因为详细内容我们稍后还会再说。好，起诉不起诉跟缓起诉，如果你从操作层面上来看，缓起诉就是一种广义的不起诉，就是等于案子这个被告没有被移到法院去。那起诉以后呢，案子就是251条到法院了。不起诉的话呢，有252条，不起诉的法定事由就是法定的不起诉处分，还有253条违罪不举跟254条执行无实益，这个就是便宜原则，就是我们让检察官能够去做裁量。然后缓起诉处分呢，在253之一，它也是便宜原则，因为这个被告检察官要不要给他缓起诉处分，都是看检察官。所以我们侦查终结原则上会有这三种结论，这三种结论缓起诉跟不起诉，严格上来讲都是没有起诉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他们的救济程序会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起诉以后呢，案子到法院，被告有什么意见，自己去找法官说。那如果不起诉跟缓起诉的话呢，被告开心了，对不对？他都没被告，是应该很开心。谁难过？被害人告诉人难过，所以我们让被害人再提起再议跟交付审判嘛。好，这个流程我们其实从一开始讲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跟各位叮咛。我们最怕就是说，有些同学连流程怎么走都搞不清楚，连题目都没看懂。那这个的话，答案要写得对，这个更困难。好，所以你们多数的同学都是对诉讼程序比较陌生，因为大家上课都一直强调证据跟强制处处分，所以你们可能对于567回讲义，你们很多在学校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学。可是国家考试原则上来讲还蛮重要的，程序上来讲还蛮重要的。好，所以你们这个还应该要多花一点心思啦。好，可能很多同学证据强处分已经算蛮强了，但是事实上流程倒是还没有掌握得很仔细。好，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在14页，检察官可以决定起诉，检察官主任被告犯罪嫌疑就可以提公诉。那什么叫主任犯罪嫌疑？指的是有罪判决的高度可能性。好，这个门槛在90年司法考试考过吗？那什么情况叫做没有足够犯罪嫌疑？就像什么被告供词反复，没有办法交代犯罪实情中，还有就是说今天有杀人案件，有目击证人，有作案工具，但是没有尸体。如果你今天有目击证人、有作案工具，你敢直接判这个被告有罪吗？你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务上也很常发现，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以前杀人案件的被害人，然后呢，被告也已经服刑执行完毕了，事隔二十几年，这个被害人在路边走来走去被你发现，你说啊不死了，没有，那时候被杀死。所以你今天如果杀人案件，你没有找到尸体，你还真的不敢判被告有罪嘞，因为搞不好没杀。就搞不好没杀或是没杀成都有可能啊。好，然后呢，在这边的话，你不是用罪疑惟轻原则哈，我们起诉不是用罪疑惟轻原则，因为只要有一半的新证就可以起诉他了，你何必罪疑惟轻呢？好，那不起诉，我们来看哈，检察官依侦查所得的事证，认为案件欠缺诉讼条件或没有足够的犯罪嫌疑，基于法定原则，应该要为不起诉处分。那不起诉处分有252条的绝对不起诉处分，252条的绝对不起诉处分有10款情形。好，我们可以分1到4是一种，5到7是一种，然后8到10是一种。好，1到4呢，这个是欠缺实体的诉讼条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1到4它的立法技术很像是民诉，很像是302条1到4款，很像民诉。一到四款，谁犯决定时效完成大赦，犯罪后法律废止刑法，它的规定很像免诉，所以到法院阶段免诉的，在检察官阶段就要不起诉哦。就是我们国家考试如果要考一个故事实例题，一个流程，一定就是要你去分析说那本案如何处理啊。啊，如果你的案子在检察官的阶段，以后如果你是检察官，你是下免诉判决吗？又不是法官，你只能够下不起诉处分呢、啊。好，所以在法官的阶段，法官下免诉，那、在你是检察官阶段，你就下不起诉处分。好，然后5到7款呢，它只是欠缺刑事的诉讼条件，所以你会觉得它的立法技术很像303的其中3款，好，当然也并不是完整的303，所以它很像不受理判决，哦，它的写的那个条文记录性规定很像303，好，你看像是第5款就是很像303第3款，第6款很像303第5款，第7款很像303第6款。就立法技术很像。好，然后呢8到10他讲的是欠缺处罚条件，如果欠缺处罚条件的话，到审判中应该要给人家无罪判决， 行为不法，然后犯罪嫌疑不足，啊，今天到法院啊，不就是要量无罪吗？因为没有办法达到毫无另外一个有罪确信，应该量无罪。好，那这是绝对不起诉处分。什么叫绝对？法律规定说，只要有这十种情形，铁定一定要有不起诉处分的，你不可以有别的不同意见哦。啊，以后你讲啊，你不能够，你学的法条都跟别的法条不太一样哦。好，然后呢，什么叫相对不起诉处分？这个就让你以后当讲官，你有一些裁量权了。第一个，为罪不举，罪很轻的，我们不一定要抓进去。在253条，就很像说，今天他偷一张纸，那张纸没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就是你很难算出这张纸是要1块钱还是5毛钱，就是很小的一张纸，就很像说今天你没有带橡皮擦，啊你写错字了，啊你拿隔壁同学的橡皮擦来擦，啊然后外头隔壁同学就是非常的积极的保护他的权利，他说你窃盗，啊你说我擦完还给你，他说你还是窃盗，因为你擦的那2条血血本来应该是要我自己使用的，哦，你还是窃盗，然后哦，这个也告，哦，那个就我罪不举了，哦，如果他硬要告的话，这个案子应该也会到法院的。好，然后什么叫执行无实意？好，哦，这规定在254条，执行无实意讲就是说，今天如果被告他被判死刑了，然后呢，你现在又抓到他有偷东西，要加他3个月，你怎么执行？请阎罗王协助执行嘛，哈，先执行死刑啊，好，3个月他到地狱再继续，没有了啦，那执行无实力，那3个月就算了啦，好，所以这3个月我们就算了，不要，反正对本案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啊，好，然后呢，缓起诉处分，好，只是说他犯的是非重罪案件，然后呢，你觉得不起诉他会比较好，就缓起诉处分，好，那缓起诉处分呢，其实哈，这算是一种等于是国家要疏解案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制度，因为。如果你所有鸟不拉叽的小案件都到法院，那今天司法人员哈，一定忙翻啦，哈，就是院方的司法人员一定忙翻。说这么小的案件，如果能够在前段处理好，不是很好吗？好，所以这边的话，缓起诉处分其实是一个疏解案源一个很好的方法。好，所以我们在说实务上，缓起诉处分的量是蛮大的啦。好，很小的案件，然后我们也不觉得起诉他是对社会公益比较好，因为有些案件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公益性嘛。其实我们缓起诉案件哦，最经典大家听得懂的案例就是杨宗纬当初那个案件，这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几年前，四五年前，好，这民国96年前，对，4、5年前，那时候杨宗纬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后来不是退赛了吗？你们说啊，那就第一名，他如第一名，你跟我讲在哪里？好，对不对？所以他后来不是退出比赛，那后来退出比赛的原因，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可能你们还是。他那时候退出比赛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份证年龄是假的，他实际年龄67年次，可是他那时候参赛，然后说他是74年次。有人说，可是看得出来，那时候大家就是觉得说他可能长得比较成熟啊，哦，可能会唱歌，心灵比较成熟一点，然后长得也顺便跟着一起成熟，就没有人去想到说他实际年龄是67年次。然后他为什么会用74年次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他大学的，就是他会觉得说他自己是个大学生，然后他不想要写得太老，他就给他弄74年次。然后后来那个案件呢，就是因为他有去改身份证，他有因为好像报名超级星光大道要用身份证去报名，然后所以他有在身份证改，因为影印的嘛，人家不是查身份证本，用影印的，所以他的影印他就给他改，那这个就有变造身份证了，啊，这种变造身份证犯法嘛。然后后来之后他那个案件呢，吼，那你说啊，他犯法又怎样？有公益吗？好像也没有，因为他不是变造身份证，就是来当诈骗集团呐，他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人，然后想要去报名唱歌比赛，所以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受害。你说有啊，其他人，可是后来他退赛了。其他也没受害啦，对，所以就是这种案件，你说啊，叫他起诉以后要被判有罪坐牢，啊，这个有公益吗？没有公益啊，这完全都是他私人的问题，所以后来他这案件就缓起诉处分啦，哦，然后所以他在几年前就在缓起诉处分期间，他不是要去配合做一些公益宣导服务吗？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哦，他那时候就是说也必须要配合法务部要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啊，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还蛮典型的案例，因为你发现到说。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大错，可是的确是涉法了啦，好，的确是触法了。好，那触法了当然要负一定的义务，可是罪不至于要到法院判刑嘛，对不对？想看他判刑后所有的歌迷群起奋战，好，不双休吧，好，就是比立法委员还来得有效率。 比如说以后变到身份证都是合法的，哦，所以你会发现说，对啊，那好像人家只是唱歌比赛去改一下身份证，那这个倒还好。所以比如说像类似这种案件，很多讲的都是环境组分，好，哦，所以环境组分的量是还蛮大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讲行政迁节的问题。行政迁节在第15页下面，好，哦，我们之前在教的时候还想说这个地方还好，然后后来呢，在95年司法官跑出来后，我就觉得这下很严重，大家要好好学，哦，因为行政迁节其实。我们之前的课程一直都有教，只是因为条文没有写，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只是尝试而已。那现在既然哈，每年都有一些新的题型跑出来，你要知道所谓的尝试都是会考的，好，所以你还是要画一些注意哦，好，你还是要赋予一些注意的一些就是一些态度了。那你来看哦，什么叫真在案件，什么叫他在案件？好，我们先给各位名词定义，在第15页这边，今天如果正式进入侦查案件，必须就要起诉不起诉结案。如果今天还没有进入到侦查案件，就是犯嫌很不明确，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行政迁结。如果肯定犯罪嫌疑，我们就正式分案件侦治案件侦办。好，然后案子行政迁结的话，没有不起诉处分效力，所以可以随时暂时侦办，也没有什么再一个交付审案的救济程序。好，所以我们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哈，今天我们一个案子，我们不是说发动侦查的门槛其实蛮宽的吗？对不对？只有犯罪嫌疑发动侦查，你光简报封案都可以发动侦查啊。所以你是不是知道被告是谁才发动侦查？不是哎，你是知道有案件你就查嘛？你今天你是法官、检察官，你是科长吗？哎，你敢保证你查一定都查得到吗？不保证嘛。所以你今天可能查完以后，犯嫌明确，你就把他是案件改跟真实案件。那你可能会说哈，什么叫侦查案件，什么叫他侦案件？侦查案件只说，因为我们一个案子都会有案号。假设说今天是100年度案号，100年侦治第10283号，这个侦指的就是侦治案件。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案号，他给你写100年，他是第233号，这个我们就把它叫他侦案件。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分侦跟分他那个名词的概念是从哪来的？分侦案件只是说我们开始侦办，我们有锁定一个方向要侦办，可能这个目标我们确定了要侦办。他是案件就是我知道有这案件，可是谁办的不知道，那可能是他吧。就是我在想啊，因为这样比较好记，就是你不确定到底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或者是不确定说这个案件到底是谁办的，你实在是太不明确了。那你只能够用他这案件先做一个分案的一个号码，因为你不明确啊。好，那你一旦开始查了以后，有可能你很厉害，你破获了此案最关键的证据，所以你查到了犯罪嫌疑人，明确了，你就把它改成侦治案件。所以一个案号，如果他这案件变侦治案件，你就必须要有个正式结案的动作，你就必须要做出起诉、不起诉、缓起诉的结论。你开案要结案嘛，对不对？你不能开一个案件还把卷宗藏在天花板上，或是请庭务员把它销毁掉啊，对不对？你开案要结案啊，怎么结？你要书面结啊，你要给我一个处分，你要给我一个处分书啊，对不对？我们说这些都叫处分书啊，你要给我一个起诉不起诉、缓起诉，反正你就是要给我下一个决定。那今天你毕竟是人不是神啊，没有人跟你讲说你是假官，每个案子你都如同神般的破获，对不对？那有可能我好努力的去查。啊，罗生门就是罗生门啊，要不怎么办？很多案件你在查的时候都查不到，事隔10年、20年以后，才有人发现到这个案件的关键证据，对不对？这有可能呢，不是每个案件你在第一时间都能够破获的啦。哦，所以你会看到说，就是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才会有江国庆类似那种案件啊，事隔了10-20年才发现到说啊，他到判错了这样。所以你有可能查到查，就是查不出来到底这个案件是发生了哪些历史过程。你只知道有这个案件的结论，可是当初是谁做的，然后过程怎么样，你就查不到。那被不明确的时候，你就只能够继续他这个案件，因为你分不出来一个确定的被告给你当侦治案件的被告啊，你就继续他这个案件一直下来啊。以后哈，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在考试的时候哦。就是我建议你们哦，你们现在考试的时候哦，要怎么样督促自己？你要告诉自己说，我考上以后，我要行善修福。你说啊，这么讲好像平常都没有，哎，这 做一个好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好，然后就你要跟神明许愿，还是你要跟那个主祷告？你要说，你赶快让我考上，好啊，考上以后我一定要做一个很端正的人，我要非常认真努力工作。好啦，你现在哈都会知道说哈，这个工作是你很想要的，所以你会很努力的去考这个考试，然后希望能获得你要的这份工作。但是呢，等到你考上的时候，你有很多社会生活的环境使然，你可能目标有点点改变，像是什么？不是说你会偷懒哦，不是说你会渎职哦，哦，不是说你会收贿，不是，因为这个都很严重，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在办案的过程中，你会考量自己的绩效。哎，大家都有考绩奖金哦，哎，不是每个人年终都有，大家都有，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考绩，你要甲等才有。你如果不小心成为那个很少数的一等，你就硬生生的少了那个月。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大家都会在意考绩，那说考绩怎么打？看你的命好不好啊？有些命超好的，他在哪里都超简单的，啊，然后都没有什么问题。有些命超差的，永远分到那种很烂的案件，然后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你不能够说考绩就代表一切，可是考绩又必须存在。所以你会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他是案件？其实他会涉及到考绩，你知道吗？你一个案件开了不结，那笔账就是挂在你头上。为什么这个人？好像为什么 A 检察官他结案就是好像又快又迅速，为什么 B 检察官账上那个案子是办了一年两年，怎么他还办不出个所以然？可是不见得 B 不好，就刚好他的命比较不好，分到案件就是一个陌生人案件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允许让他在案件有一个行政结案的方法，这个叫做所谓的行政签结。其实95年司法官就是考你的两年。今天真挚案件的结案，白纸黑字嘛，起诉不起诉还起诉。他是案件，我无法结案，我无法在司法上结案，但是在行政考核上面，你不能怪在这个假官身上，对不对？不是他的错啊，这个案件电脑分到他手上，就刚好这个案件是罗生门啊，你要叫他怎么结？他结不掉啊，他结不掉啊，因为毕竟我们是人，不是神啊，对不对？你说你能够？什么证据都能够完美的破获，这只有在偶像剧里面才看得到的，对不对？你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些案子你很努力还是没办法查嘛，那这时候我们允许让你行政签结，你不是用处分书结案，你用签结案。我们国家考试不是考公文，就国文不是都考什么论文公文，公文不是都考函，其实函只是公文的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公文叫做签，我们允许你用签来把这案子给结掉。那你说啊，可是问题来了，刚刚不是说他就是没查到，为什么还让他结？啊，我们说这个结案又不是司法结案，只是行政上的作业结案而已啊，只是行政作业，不要让这个假官很倒霉，考绩变很差。那这个行政签结有没有任何司法效力？没有，所以我们只是在行政作业上面让他 close 掉，可是在我们的 judicial 里面，在我们的司法程序里面，他案子还在。所以你如果哪一天发现到有关键证据，纵使5年、10年后。可不可以再行侦办 ？OK 的。然后你侦办完了以后呢，你还可以再改分侦治案件，你还可以再做起诉、不起诉、还起诉，真正的司法上结案，这是 OK 的。那如果一直都查不到嘞，那就是一直行政前解下去啊，就这样啊。不是每个案子都能够找到青天办案啊。纵使你是青天，有些案子也是要看证据啊。好，今天也是要看证据的，所以这个行政签结有没有任何的效力？没有。所以你都会对行政签结告诉人，可不可以说我不服，要提起再议，交付审判。假如你怎么不继续查？不行，因为这只是行政签结，它没有司法作用，所以也没司法救济。95年司法官就考这个，什么情况可以再议交付审判？就这个可以呀、啊。如果后来行政签结完以后又有证据，你跟侦治案件侦办了，然后你用侦治案件去做不起诉还起诉，这时候可不可以再交付审判？这时候就可以。所以你只要掌握一个重点，行政签结只是一个行政作业，它不是一个司法的一个结案的一个规则，所以它也没有任何的救济，也没任何的效力，也没任何的确定力。我们在260条不是说不起诉处分有确定力，行政签结有没有确定力？没有啊。所以案子5年、10年后你要再办 OK 的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95年司法官就是考这个。好，那倒是考的比较难，因为这个条文都没讲，就是实务概念，就是一个实务在 run 的一个流程。 好，所以在行政监察会给我整理一下哈，在第十六页上面有框框。第一个，他没有法律依据，真的没有法律依据，他只是为了要让各位考试不要太难看。啊，这个啊，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合理啦。好，因为如果有些人讲官运气比较不好，永远都分到那种结不了的案件，然后你要把那案件算到他头上，然后害他少那个月的考试奖金，那叫你也倒霉。然后第二个哈，你现在签检有一个缺点。哦，就是他就架空侦查办理原则，你跟他这案件感觉好像是检察官想结就结，不想结他就先结掉。就是如果是偷懒的检察官，就用这个方法，就随便案子就不见了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哈，规避不起诉处分的先不结局。好，就是如果你签结的话，这个案子就在你手上没有了，你一定会想说，反正再过两年我还要再调别的地检署，这个案子也不见为净，我要留点后手。好，然后这样的话，人家也会对你的不起诉处分书递起代理交付审判，因为你做出来的不是处分书，你用其实签结，这倒是他的瑕疵了。好，然后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刚刚九十三年的律师考试是九十二年台北大学的相关考题？因为九十二年台北大学的考题，我有附这个题目在这边给你们参照，这个题目就跟九十三年的那个律师考试的考题，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律师考试考题的概念几乎是很像的。所以你们重点只要看第五页、第六页的九十三年律师考题为准。只说这边的话，那再放一遍再给你做复习。然后有关制度改革建议，这个倒是我不会特别的想要多说，因为我们这个班目的其实是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不太会考大制度的问题，除非这个大制度的条文有很大的问题，否则只是单纯的一个制度，就很像说你刑法会考死刑存废吗？不会啊。你会考自诉存废吗？也不会啊。所以像这种大的制度的问题，倒是你们了解一下就好，自己看应该 OK。好，我们来看十八页，我们来看。你说刚不是侦查开始跟侦查终结结束，我刚只是为了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开始，什么叫终结。刚刚只是开宗明义，现在要一个一个细致化的来做说明了。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八页。好，侦查的开始几乎都是考在告诉，告发自首、其他刑事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好特别考，几乎都在考在告诉。好，所以侦查开始告诉这个要多花一些时间。我们来看第十八页。好，告诉它指的是什么？犯罪被害人。或是有其他的告诉权人向侦查机关申告犯罪事实，并且请求数罪的一种意思表示。如果他没有告诉权的话呢，他顶多可以告发，不能提告诉。好，所以他不是告诉权人的话，了不起他要去报案，那他就告发人，他不叫告诉人。好，然后告诉向谁提？告诉是向侦查机关提，所以是向警察跟检察官提。然后提告诉的时候呢，你会表明说你有希望诉罪的意思表示，所以通常在笔录的最后一句都会问你说，那你要不要对打上你的提告？然后回答要，这个叫提告，这个叫提告诉。好，然后告诉的对象有分告认罪跟被告认罪。好，告诉是发动侦查的原因是诉讼条件。好，如果是绝对告认罪的话呢，在这边的话要申告犯罪事实表明诉罪意思表示。那如果是相对告诉乃是罪的话呢，要申告犯罪事实表明诉罪意思表示，而且还要指明犯人。不要忘记我在第一回有跟各位报告过，相对告诉乃是罪它的本质是非告认罪，只是因为加上特定的身份关系才会让它变成告认罪。就像是什么近亲窃盗、近亲侵占跟近亲诈欺，一般的窃盗、侵占、诈欺是非告认罪，没有人告，国家也可以主动去侦办。但是如果说是近亲窃盗、近亲侵占、近亲诈欺的话，今天必须要有被害人去告他的亲戚，愿意答应灭亲，我们再来办。好，所以这个是他最大的差别。好，那如果被告认罪的话呢？告诉只是侦查开始原因之一，没有告诉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也不是诉罪条件，因为没告也无所谓啊。好，今天如果说是杀人，好，那今天就是也没有人提告诉，难道检察官就不用起诉吗？还是要啊？好，所以间接告诉效果差别最大在第十九页这边。如果是被告认罪的话呢，告诉是发动侦查的原因，没有告诉不妨碍犯罪的诉罪。如果是告认罪的话呢，告诉不仅仅是发动侦查原因，而且还是诉讼条件，欠缺的话无法追诉处罚。所以如果说欠缺在侦查阶段的话，检察官要下252第5款的不起诉处分。如果在检察官阶段要下252第5款的不起诉处分。如果在法院阶段，法院要下303第3款的不受理判决。好，如果说欠缺告诉的话，好，检察官要下不起诉处分，法院要下不受理判决。好，然后告诉权人，好，我们来看，告诉权者是有权提出告诉的人，那告诉是专属权，虽然他专属在被害人身上，原则上不得移转或继承。 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得提起告诉，那谁是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指的是因犯罪直接受有损害之人，记得是直接哦。如果是间接受损的话，不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他就没有告诉权。那你说他没告诉权，那不能报案吗？可以啊，就是告发嘛。好，顶多不是告诉，然后变告发。那犯罪被害人有哪些权利？犯罪被害人他提告诉的话，他可以针对不起诉反起诉提起再一个交付审判。如果他不想要透过检察官帮忙，要自己告，还有自主权。好，所以这几个你们要特别的要了解一下，要前后条文要能够做一个融会贯通。那什么叫做因犯罪直接受有损害之人？好，他指的是犯罪当时法律直接受到侵害。好，是犯罪当时哦，法律直接受到侵害。那你说那是不是直接我们是以告诉人主观陈述为主啦、啊、好，然后这个被害人有可能是自然人，有可能是法人。那非法人团体在我们刑事法上没有意义。好，所以我们这边人一定是法人或自然人。好，那什么叫直接被害，什么叫间接被害，我们要以法益来看，所以这个地方也会是我们刑法刑诉融合的好、欸、法益不是刑法问题吗？好，所以比如说像刑法刑诉考在一起，就考在一起，它这种题目其实你想都知道，说你现在在立诉讼法需要有实体法的概念，那它自然而然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实例题，来变成考题来考各位。好，我们的法益呢，请各位看一下，在我们课本十九页到二十页，我们法益不是有分个人法益跟超个人法益，超个人法益包含社会法益跟国家法益。是否直接受损害，我们以法益是否直接受侵害为准。那我们的法益有分个人法益跟超个人法益，超个人法益包含社会跟国家法益。好，那个人法益包含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好，那这个个人法益应该大家都比较不陌生啊。好，就是说今天像你杀人啊、伤害啊，这个也是个人法益。那现在问题比较大，就是超个人法益。如果是超个人法益的话，个人不会因为是犯罪直接受损害之人，原则上是这样。如果是个人法益的话，个人就会因为犯罪直接受损。如果是超个人法益，可见被侵害的是社会、国家，个人就不会因为犯罪直接受损。可是。不是所有的超个人法益，个人都不会直接受损害哦。请各位看到我们课本第二十页，在超个人法益，我们有分单纯性的超个人法益、跟关联性的超个人法益、跟从程性的超个人法益。在这边的话，其实你们不用学的。太过刁钻，因为这个甚至也在刑法也是一个理论，也不是条文。好，所以只要大概知道说，其实，在我们的学理上面有这三个分类。那我自己是觉得关联性跟从程性它的模糊地带还蛮高的吧，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好，那我们来看，单纯的超个人法益，就单纯的国家社会法益，个人铁定不可能成为犯罪直接受损害之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是单纯的国家社会受侵害，像是什么罪？像是渎职罪、内乱罪、万犯罪、伪证罪，比较特别的是伪证罪。你说啊，今天证人做伪证，被告应该可以告证人。伪证罪是侵害国家司法的真实性来，所以受害者叫国家，叫司法。所以他伪证骗的是法官，他不是骗被告，就是感觉是这样啊。好，所以我们说伪证罪是单纯的国家法益。那你如果要去报案的话呢，今天你说我是被告，因为他做伪证啊，然后就是害我这个案件，我有冤屈，这时候你要提告叫告发，不是告诉。这时候要提告，你要告发，不叫告诉。好，那关联性跟从程性法益呢？它指的是说，今天虽然他的罪的本质是国家社会法益。可是它跟个人法益密不可分，有相关，有重叠。好，所以我们来看例子哦，什么叫关联性法益？像是诬告罪、放火罪，这比较特别的是，伪证罪是单纯的国家法益，诬告罪是关联性到个人的阶段。为什么？诬告就有一个被告莫名其妙的被诬告。对吧？那个被告他是直接被诬告的，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也是直接受损的人啊。所以今天诬告罪，你虽然说。 说是妨碍司法的真实性，同时被诬告的那个人他也直接受损，就两个都有关嘛。好，那放火罪一样也是啊。今天放火是公共危险罪嘛？你看它的条文规定，我们说个人法益在刑法条文里面不是在271条以下吗？从杀人以下都个人法益嘛，就我们自己不是这样区分。可是放火罪在哪里？放火罪在173条嘛，对不对？173条是什么？是公共危险罪哦。啊，公共危险罪就是这个社会法益啊。啊，你想说啊，那放火罪那个人不能告吗？可以呀、啊。今天如果有一栋房屋，甲放火烧了这栋房屋，这栋房屋的所有权人是乙，难道乙不能告甲吗？也可以啊，他家被烧了、欸、所以我说这个也是有相关。所以像这种情形，纵使我们的法益未接放在超个人法益，可是跟个人也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时候个人也有可能成为犯罪直接受损的被害人。好，然后第三个，好、哦，从人性法益，就是说今天犯罪行为侵害数法益。好、哦，就是在这边的话呢，哈、哦，就像是滥权羁押跟凌虐人犯罪。同时，这个被告倒霉了，被滥权羁押，他也很倒霉，被人家凌虐。然后呢，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司法的那个公正诚实性，哈、哦，国家司法的贞操性也被侵害了，好、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算是从人性法益，好、哦，就是说今天被滥权羁押跟被凌虐的这个人犯也可以去提起告诉。啊，当然，滥权羁押跟凌虐人犯罪这个条文都是在100多条，你只要在271条前都是个人法益嘛，好、哦，所以这个情况的话，个人也会因为犯罪直接受损，那、啊、也一定要让他能够提起告诉。那提起告诉跟提出告发差就差很多了。提起告诉，到时候还可以再提起再一次交通部审判，他是有不服的救济权。啊，如果告发人只是个第三人，他没有任何救济哦，好，没任何救济。所以理论上区别，其实刑法跟刑诉的交界点，在这个区别是有意义的。好，所以像这种题目，他如果考出一个实例故事的话，也会区别到说他当初提的告诉合不合法。如果是伪证罪。这时候犯罪不能提告诉，那时候也不能告发，好，那告诉就变成一个不合法告诉。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好，这是第一个，好，犯罪被害人，然后第二个是配偶，好，配偶也可以提起告诉。配偶有分被害人的配偶跟犯人的配偶。好，那被害人的配偶跟犯人的配偶，我们有分被害公诉权跟犯那个跟犯罪公诉权。这边的话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做说明，所以我想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再从20页开始讲起。好，那我们会有些例子要来跟各位报告。好，那我们先中场休息了。 里面换了新的一个。